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在我国阿尔泰山脚下的密林深处，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部落。这个部落很少跟外界交流，在深山当中孤独地延续着自己的传奇。随着位于村子西北面的著名风景区喀纳斯湖的旅游开发，人们开始慢慢地接触到了这个九乡。当地人叫这个地方为和睦喀纳斯，并自称为图瓦人。新疆喀纳斯是图瓦人在我国唯一的聚集地。图瓦村位于喀纳斯湖南岸2至3公里处的喀纳斯河谷地带，周围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是波尔金县前往喀纳斯湖旅游的必经之路，海拔1390米。喀纳斯图瓦人保存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和语言，图瓦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与哈萨克语族相近，因此喀纳斯图瓦人均会讲一口哈萨克语。现在的图瓦人学校基本是普及蒙古语。在生活习惯方面，喀纳斯图瓦人除了欢度蒙古族传统的敖包节之外，还有邹鲁节和白月节。图瓦人信仰佛教，但萨满教对他们的影响也较深。图瓦人较完整地保留着古老的部落氏族观念和宗教信仰，他们每年举行祭天、祭湖、祭山、祭鱼、祭火等宗教活动。敖巴节是每年一次最大的节庆。喀纳斯图瓦村与喀纳斯湖相互辉映，融为一体，构成了喀纳斯旅游区独具魅力的人文民族风情。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我将带您走进最后的图瓦人。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从已知的民族分布来看，我国阿尔泰地区主要分布着哈萨克族、蒙古族，并没有单独的图瓦人一说。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民族？是什么时候在这个地方生活下来的呢？为了鉴定图瓦人的族别，当时政府专门组织了专家前来调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的程世良教授就是最早参与调查图瓦人的专家之一。通过初步的调查，程世良教授了解到，居住在我国新疆的图瓦人大约有2500人左右，他们主要分布在哈巴河县的白哈巴村、布尔津县的和睦村和喀纳斯村。图瓦人有语言，但没有文字，因此也没有留下自己民族的史志，当地的地方志上也很少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一位叫初快的老人说，以前图瓦人并没有具体的生存位置，哪里能够生存就到哪里。他小时候就失去了双亲，后来因为舅舅在和睦村，他就投奔了过来。另外一位叫托海的小伙子在县城里读过中专， 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稍稍有些了解。他说，图瓦人是当年成吉思汗西征时留下的，这种说法也是当地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从历史记载来看，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后，曾经有过三次大的西征，每次都会翻越阿尔泰山，在耶尔的石河畔休整。而耶尔的石河，也就是今天的额尔齐斯河的古代称呼。额尔齐斯河从阿尔泰山下的布尔津县城边流过，在它上游的30公里处汇入它的一个重要水系，正是风光旖旎的喀纳斯湖。成吉思汗的国师丘处机曾经在此写下过诗句：谁知西域冯家井，澄澄春水一池平。这里的澄澄春水正是指着喀纳斯湖。那么当时西征的图瓦人是否就是蒙古族人呢？为什么后来还要留下图瓦这个称呼呢？ 在阿尔泰山脚下的密林深处，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部落。他们很少和外界交流，在深山中孤独地延续着自己的传奇。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最后的图瓦人。 虽然史书上并没有关于这段历史的明确记载，但从现在图瓦人的具体情况来看，首先他们的长相的确跟蒙古族人很相似，而且服装服饰和生活习惯也基本一致。其次，在宗教信仰上，图瓦人和蒙古族人现在都信仰喇嘛教，同时也都保留着一些萨满教的遗俗。大多数图瓦人都认为自己和成吉思汗有关系，图瓦人家家户户都挂有成吉思汗的画像，但为什么这样做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曾经在边防公安任职的哈尔哈斯现在已经退休在家，他认为崇拜成吉思汗更多的是因为他是一位英雄，而不是他和图瓦人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和睦村学校的老校长塔良海也认为成吉思汗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但由于他们长期和蒙古族人生活在一起，外界也就把他们当成了蒙古族人了。塔良海还介绍说，其实在和睦村除了图瓦人以外还有真正的蒙古族人。在他的引导下，调查组找到了县教育局的督导师巴德尔胡。巴德尔胡说，他们的家族就不是图瓦人，之所以住在和睦喀纳斯，是因为清朝时他们家族被调配到这里来管理图瓦人。巴德尔胡的叙述表明，历史上的图瓦人和蒙古族人可能并不对等，所以到后来蒙古族人为管理这片地域的时候，还要专门从蒙古草原派来自己的族人。那么当初的图瓦人和蒙古族人又是怎样的关系呢？要解答过去的秘密，只有到今天图瓦人的生活中去寻找踪迹。考察图瓦人特有的风俗习惯成为了调查组当时工作的重心。 在阿尔泰山脚下的密林深处，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部落。他们很少和外界交流，在深山中孤独地延续着自己的传奇。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最后的图瓦人。 和每一个第一次来到图瓦村的人一样，当初调查组来到和睦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为什么没有蒙古包？图瓦人的房舍很特别，都是清一色的木头房子，房子外头还有一圈一圈的栅栏，整个村庄的景致和北欧的村落十分类似，却和人们一般印象中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大相径庭。参加图瓦人的聚会，喝酒是免不了的，而且这酒大多是自己酿制的奶酒。但是和一般蒙古族人酿制奶酒的原料不同，图瓦人用的不是马奶，而是牛奶。调查组还发现，一般蒙古族人都是戴银首饰，但是图瓦人呢，却喜欢戴金首饰，上面还镶嵌着宝石。而最让研究民族语言学的程世良教授疑惑的是，图瓦人说着一种奇特的语言。最初，他们猜测这或许是类似蒙古语的一种方言，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两种语言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对语言的敏感让专家们意识到，这可能是揭开图瓦人身世之谜的一个突破口。于是他们决定调查从学习语言开始。对于这些陌生的语言，调查组的成员都采用国际音标进行记录，同一词汇还必须找三个人以上来验证。到了晚上，大家会聚到一起核对校正。后来他们逐渐掌握了3000多词汇，编出了一本图瓦语的小册子。通过整理分析，专家们发现图瓦语中还是借用了一些蒙古语的词汇，但主体部分却完全不同。在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后，他们渐渐意识到，图瓦语和一种非常古老而神秘的语言有关。这种古老的语言就是古突厥语。 在阿尔泰山脚下的密林深处，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部落。他们很少和外界交流，在深山中孤独地延续着自己的传奇。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最后的图瓦人。 与此同时，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禾木村的学校里有图瓦学生，还有一些哈萨克的学生。图瓦学生经过专门的蒙古语学习，说蒙古话还很困难，但是简单的生活交流之后，几乎每个学生都会说流利的哈萨克语。后来专家们发现，原来图瓦语和哈萨克语的确有一些类似的语法和词汇，这恰好印证了图瓦语和古突厥语的关系。因为哈萨克族人的先民曾经也是说古突厥语言的一个部落，尽管后来哈萨克语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但它毕竟保留了一些原始的东西，使得它和直接源于古突厥语的图瓦语言相接近。但是为什么图瓦人和现代哈萨克族人在人种体制、风俗习惯上却截然不同，反而又与蒙古族人十分接近呢？专家们意识到，解答问题的关键是弄清图瓦人发展演变的历史。但是由于我国阿尔泰山区的图瓦人没能留下直接的历史记录，所以还得依靠更加深入的民间调查。对于并不认为成吉思汗和图瓦人有关系的哈尔哈斯说，他们的祖辈住在俄罗斯，到他爷爷时才迁徙到禾木喀纳斯来。和他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村里的老支书哈萨克拜。如果说他们的爷爷一辈儿才从俄罗斯过来，那么意味着有一部分图瓦人居住在禾木的历史不过100年左右。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哈尔哈斯还提供了一条线索，那就是前几年曾从俄罗斯来过一个图瓦人，长相跟他们基本一样。在交流过程中，他们发现彼此的语言也相同，只是音调略有区别。哈尔哈斯提供的情况促使专家们到更广阔的地域去寻找图瓦人的踪迹。喀纳斯湖北端是连绵的雪山，翻过雪山就进入到了俄罗斯的境内，而在那里的确有一个图瓦人的聚集地，据说是生活着约18万的图瓦人。另外在现在蒙古国的科布多地区也生活着约3万的图瓦人。如此看来，我国阿尔泰山区的图瓦人仅仅是世界图瓦人数量很少的一部分。如果成吉思汗西征遗留下来的仅仅是一个传言，只是因为他们对英雄崇拜的结果，那么他们的祖辈是否正如哈尔哈斯所说，是在100年前从俄罗斯的图瓦人聚集区迁徙而来的呢？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禾木村学校的老校长塔良海认为，早在1000年前，图瓦人就已经在禾木村生活了，可以说是世居于此。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 塔良海还指出，禾木村的禾木一词本身就是图瓦语，指的是黑熊腰身上的肥膘。据说当初就是因为有两个图瓦人在这儿打死了黑熊，将腰身上的肥膘取了下来以示纪念，所以就将此地命名为禾木。在喀纳斯当了近30年护林员的金刚，虽然本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蒙古族人，但他的妻子则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图瓦人，他也认为图瓦人是世居在这儿的。要研究图瓦人的历史，金刚建议去找一个对图瓦历史有专门研究的叫做塞恩买提的老人。塞恩买提曾经在法院工作，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但是仔细研究了阿尔泰地区蒙古族的历史，加上对自己家族史的了解，他认为研究图瓦人必须放大到历史背景当中去。图瓦实际上属于蒙古族的乌梁哈部落。最后专家们结合这些调查结果，又查阅了世界范围图瓦人的资料，渐渐的图瓦人的历史轮廓就清晰了。程世良教授的结论是，图瓦人当中的不同说法都有历史依据，只是发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图瓦只是现代的一种汉译，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还有其他略微不同的称呼，比如说都波、图巴、德瓦等等。比如在《隋书铁勒传》当中记载，北海南泽都波等，北海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当时的图瓦人就聚集在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南，游牧在叶尼塞河上游、萨延岭以北的广大地区。而实际上早在隋朝以前，图瓦的先民们就在这里生活了。西汉初年，他们受北方民族匈奴的统治，公元4世纪左右，图瓦又被西迁的拓跋鲜卑部落统治。有学者认为都波的称呼的来源可能和拓跋有关。到公元6世纪隋唐时期，突厥部落正是从图瓦人的世居地崛起，后来成为了强大的突厥汗国。图瓦地区正属于突厥汗国的一部分，而图瓦人和汗国的其他部族一样，都开始通用古突厥语，信仰萨满教。突厥汗国衰亡之后，他所属的各个民族都独立出来，一些部落由于战争等原因陆陆续续地向南向西迁徙，进入了今天的我国新疆南部以及中亚等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土著居民有一大部分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塞人，他们和塞人发生混血以后，体质上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了高鼻深目的一些特点。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他们放弃了原先的宗教，逐步演化发展成一些现代民族，比方说维吾尔、哈萨克族等等。而图瓦部落后来却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过程，主要跟蒙古族人生活在一起，所以仍然保留了典型的蒙古族人种的特点，并接受了喇嘛教。这就是为什么他和同样从突厥部落发展而来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在语言上相近，但人种和风俗上却有着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在图瓦人的早期历史进程中，他们主要活动在叶尼塞河上游萨延岭附近，但频繁的战争和游牧生活的需要，很自然的就可能游牧到了临近的阿尔泰山一带。所以会有人说，他们的先辈早在1000年前就在喀纳斯地区生活了。 在阿尔泰山脚下的密林深处，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部落，他们很少和外界交流，在深山中孤独地延续着自己的传奇。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最后的图瓦人。 到了公元12世纪左右，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诸部落，便开始向周围扩张。首先征服的就是被他们称之为突巴斯的部落，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图瓦人。这样呢，图瓦人就开始大规模和蒙古诸部落融合。在此后统一的蒙古帝国中，有一支居住在东北方向的大部落叫做乌梁哈，不久图瓦也被纳入到了不断扩大的乌梁哈部落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塞恩买提老人说图瓦人曾是蒙古乌梁哈部落的原因。成吉思汗率大军东征西讨，难免有图瓦人参与其中。 加上人们对这位英雄的仰慕之情，所以民间才会流传着图瓦人是成吉思汗西征时留下的这种说法。元帝国崩溃之后，图瓦地区基本上一直由西部蒙古直接管理，并且受中央政府的统治。从公元17世纪开始，沙俄的势力逐渐侵入到图瓦人世居的地区，图瓦人开始大规模地向南迁徙。他们不仅翻越了萨延岭，有的还继续向南、向西跋涉。应该说，今天中国阿尔泰地区和蒙古国科布多地区的图瓦人主要是那个时期游牧过来的。他们分布的地域大体上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具体来说主要是指萨延岭和唐努山之间的广阔地区。这个地区面积近20万平方公里，当时这些地区仍然属于清朝政府的版图。其中唐努山以北萨延岭以南的区域被称为唐努乌梁海，其得名当与元代的乌梁哈有关。这期间，清政府专门从今天外蒙古所属的科尔科蒙古部落调配官员到图瓦地区任职，设左领48，分立外蒙的乌里雅苏台的定边左副将军、哲布尊丹巴大活佛以及扎萨克图、三英诺延两部。这就是为什么巴德尔胡说自己的先辈是从外蒙古过来到这里做官的原因。 在阿尔泰山脚下的密林深处，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部落，他们很少和外界交流，在深山中孤独地延续着自己的传奇。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最后的图瓦人。 同治三年，中俄签订了塔城条约及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被割去唐努乌梁海西北部石左岭之地。随着中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沙俄侵吞中国的野心继续膨胀，开始逐步蚕食唐努乌梁海地区。最后，俄国终于连任何不平等条约都没签订的情况下，将唐努乌梁海占为己有。加上后来蒙古国的独立，图瓦地区被分割成为三个部分：乌梁海东部九左岭之地，属于今天的蒙古；中部俄占27左岭之地，于1924年宣布成立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1926年改称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加入原苏联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享有自治州的权利，1961年改为图瓦自治共和国，原苏联解体后升格为俄罗斯联邦内的共和国。约90%，共18万图瓦人生活在今天的俄罗斯图瓦共和国，还有近3万人生活在今天蒙古国的科布多地区，只剩下极少数的不到3000人留在了中国新疆的阿尔泰山区。曾经连为一体的一个民族被国界分割开之后，提起自己先民的来源，自然会形成跨越国境迁徙而来的事实。居住在中国的图瓦人由于人数很少，长期隐居在与世隔绝的山林中，自然又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随着喀纳斯旅游景点的开发，外界开始逐渐了解到这个民族。由于图瓦人的生活习俗、相貌、体质和蒙古族人基本一样，而且存在着较普遍的婚姻关系，所以在中国将他们的民族划分为蒙古族。如今在喀纳斯，图瓦人聚居的小村庄是当地自然风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着喀纳斯湖如画的美景和湖怪的神秘传说，图瓦人积极参与旅游业服务，成为当地的富裕户。生活在喀纳斯村的图瓦人通过出租房屋、出售旅游产品和从事旅游服务，仅旅游收入一项就达到了年人均4567元。而国家4A 级景区喀纳斯也因为有了图瓦人生活的活的画卷，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旅游名胜，每年都有海内外的游客慕名踏访这个景色宜人、风格独特的自然人文和谐的景区。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